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以主席贺孟兴为团长的柬埔寨高棉民主党代表团访问我国驻柬大使馆表示祝贺。代表团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另外，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和新年，丹东江油石油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和东港通宇食品有限公司等中国数十个单位的人士访问我国代表机构，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